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7月13号，星期二。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公示第一批失业保险费返还免申吉祥的名单。 北京五部门发文，加强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管理。 教育部辟谣取消教师寒暑假课后服务，推行5+2的模式。 我国儿童青少年超一半近视，青少年近20%超重肥胖。 电影《失孤》被拐儿童原型已经找到，人贩子被抓获。 维珍银河创始人成为进入太空边缘的私人航天第一人。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杨红将军你们好。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这个傍晚到前半夜，受低涡的这个影响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雷电活动呢也不强，就是大部分地区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只是少数地方，像目前的这个顺义就有一块这个雷电活动实际上比较强一点，但是大部分地区都不太强。之所以说是这种分散性的话，是因为大部分地区不会出现这个降雨，而且呢一般这个它维持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呢外出呢是还是要带上雨具备用。这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呀，北京就脱离了这个低涡的影响了，降雨呢就不再是天气的主角了。明天白天啊是闷热天气是主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3度左右，比今天这个南郊观雁台31度的最高气温就是要高2度了。而且明天这个空气湿度也是比较大的，气温高的时间段呢是比较长，像今天啊这个虽然是达到了31度，但是呢这个2点多以后呢，就是南郊观雁台那边下了一阵雨，它气温又降下来了。但是明天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气温高的时间段维持的比较长，天气呢就是明显的比今天要闷热，要请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么明天夜间这个副热带高压有一个北跳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雷阵雨天气形成，就是为这个雷阵雨天气形成就提供了一个动力条件，所以呢明天晚上本市可能会出现这个雷阵雨天气，这样的话就要大家关注临近的一个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防雨防雷。那么明天是周三，之后的周四到周日这4天时间呢，北京这个降雨啊，这种这个依然还是比较频繁的，尤其是双休日这2天出现雷阵雨的天气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并且呢周日的这个雨量会大一些，目前咱们预报的周日这个雨量能达到中雨。那么关于这个，因为还时间还比较长，关于双休日这个降雨的具体细节的问题呢，还要请大家关注临近的一个天气预报，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郭工给我们的提醒和介绍，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100到120，空气质量级别为3级，属于轻度污染。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在今天终于结束。截至昨天晚上11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13.1毫米，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最大的平谷西凡各庄下了285.1毫米。市气象台预计，本周京城仍然有多雷阵雨天气，17号夜间还有一场中雨。 另外呢，全市200多个站出现了大于100毫米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延庆、密云、房山、门头沟、昌平、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和西城。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和分析，7月11号开始的这一轮降水过程可以算作是今年华北雨季的开始，较常年平均开始时间偏早一周。不过，往年出现在这个阶段的强降水过程也并不少见。 从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来看呢，预计本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天空的云量较多，多降雨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说呢，这次强降雨的落区呢，主要是在京津冀等地，尤其是北京和河北中南部沿山一带等灾害易发区的公众呢，需要防范暴雨所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积涝等灾害。 在今天下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零点，北京大部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您注意防范。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水库的蓄水量为31.63亿立方米，比11号上午8点增加了近1亿立方米。其中，密云水库增加了6440万立方米，官厅水库呢增加了372万立方米，海子水库增加了1289万立方米。 根据初步分析，这次降水全市降水总量为18.87亿立方米，形成了水资源量6.23亿立方米。受降雨影响，部分水库入库流量上涨明显。因为怀柔水库水势上涨过快，今天凌晨1点超汛泄水位。为了保证水库的运营安全，怀柔水库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向淮河、雁栖河泄洪，计划每秒泄洪流量40立方米，泄洪时间为5到6天。 为了确保泄洪的安全，将会对道路交通采取限行措施，也请您呢主动服从道路交通的导行指挥，避让交通管制路段，禁止在河道内戏水、钓鱼、游泳等水上活动，远离河道行洪区域，确保人身的安全。 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受降雨天气影响，截止到今天的下午3点，北京公交集团共计56条线路采取临时措施，停驶46条，区间8条，甩站2条。 受影响的12条市郊线路呢，包含采取停驶措施7条，877路、858路等。影响山区线路44条，分布在怀柔、房山、延庆。您可以通过北京公交集团的官方微博获取线路临时调整的详情，合理规划出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看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委、经济信息化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通知，对于北京市2020年度不裁员少裁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失业保险费返还，经办工作同步开展，实现政策发布与政策落实无缝衔接。今年北京市优化了经办流程，依托社保系统数据自动比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不需要申请就可以直接享受政策。 截止到7月12号呢，全市已经完成了数据比对，共筛选出了第一批符合免申给享条件的用人单位43.5万家，并且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呢为7月12号到16号。用人单位可以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官网首页法人办事下的用人单位失业保险费返还栏目进行查看。 符合免申给享条件的43.5万家用人单位当中，如果银行账户属于社保部门合作银行的41.3万家用人单位，预计会在今年的7月底之前收到补贴资金，共计近8亿元。银行账户不属于社保部门合作银行的2.2万家用人单位，预计将在8月底之前收到补贴资金，共计1亿多元。这次免申给享模式将惠及北京市68%的中小微企业。 需要提醒您的是呢，从今年8月份开始，仍然有7类用人单位需要主动提交申请才可以享受返还的政策，分别是列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单位名单已经移出的，不在适用范围内的单位变更之后未被识别的，关联单位之间职工岗位调整导致裁员率不符合要求的，认为本单位符合条件但是不在免申给享公示名单的，没有履行滞留湖北临时性岗位补贴有关承诺的企业，并且已经履行承诺的，没有履行精准支持临时性岗位补贴有关承诺的企业，并且已经履行承诺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和劳务派遣企业等不纳入免申给享范围的。 如果用人单位符合免申给享条件，但是因为在社保系统当中登记的银行账户出现异常导致拨付不成功的，用人单位修改银行账户之后，可以在系统发送拨付不成功通知日起到12月31号之前，登录用人单位失业保险费返还栏目提出申请。

组织系统1200余部，我们35个每月一地项目，综合的诉求量下降了14.79%。 再来看昨天北京市公安局、市交通委员会、市商务局、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管理的通告。通告中明确了全市在车辆管理及退出政策，推动电动三四轮车违法违规乱象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通告规定禁止生产销售违规电动三四轮车，违法生产销售的由市场监管部门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车辆，并且依法实施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通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增违规电动三四轮车。 对通告发布前购买的违规电动三四轮车设置过渡期，过渡期截至2023年12月31号。在过渡期内上道路行驶时，应当遵守相关通行规定，违反通行规定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会依法查处。 在过渡期之后呢，也就是2024年1月1号开始，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不得上路行驶，不得在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停放，违规上路行驶或者是停放的，执法部门将会依法查处。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丰台区卢沟桥桥西头住着一位90岁的老人，他是77事变的亲历者，也是新中国卢沟桥镇第一任镇长，他的名字叫郑福来。69年党龄的他，数十年来坚持为群众义务讲解卢沟桥抗战历史，用自己的故事影响着后来人。 我叫郑福来，今年整90岁，党龄69年。我土生土长在卢沟桥，69年来，我经常的在桥上讲抗战历史。 郑福来老人出生于1931年，年仅6岁的他亲身经历了77事变，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暴行，历经寒来暑往，风雨沧桑，他又一次踏上脚下这座再熟悉不过的桥。 29年，公元1189年开始建，3年建成桥长。 除了讲卢沟桥本身的历史，老人讲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卢沟桥的77事变。 我和我母亲逃难，逃到保定，等到日本那时候又打到保定，我母亲说咱们还往哪儿逃，吃没吃，喝水，接房檐的雨水喝，你说这逃难什么滋味。虽然不满70岁，但是记得最清楚的是回来的时候，铁路两旁啊，尸体连那铁道边的铁道全堵了，到宜家了上炕一脱鞋，我嚷了一声，哎呦怎么回事，一百里地。我对了，那个鞋呀，把脚后跟磨破了，血粘在袜子上，粘在鞋帮上，一扒连皮的还不是。 后来通过驻扎在他家的解放军战士，他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我们家住一班解放军，准备南下，在我们家讨论，有的战士站在我们家炕头上，一边说一边哭，姐姐怎么受害，他们家怎么受害，一边哭一边说，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在郑福来看来，不管什么年代，听党的话就要言行一致，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上，一言一行都要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听党的话，这不是一句空口号，必须得实顶实的，得让群众认可，得让组织上认可才行了。所以有人不爱听啊，我就得讲，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这是很简单的朴素的事儿。 不光是这么教育后人，他自己从不沾公家和个人的便宜，更不会给亲戚朋友谋取私利，也因为他的这条纪律得罪了不少亲戚朋友。 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我的亲戚朋友就说我什么什么太胆小，我不爱听。我说我胆大，我风流好物，我随波逐流，政治上必须立场坚定，跟党走，听党的话。经济上你有一笔就不行，在原则问题上，党性原则必须遵守，不正之风是腐败的开头。 他的老伴李春生经常安慰他。 也有人说他不好，我说你就该怎么做怎么做，咱们做出事来不亏心就得。 69年党龄的政府来老人也时常在桥头上跟年轻人讨论。 共产党它是真正革命党，共产党没有什么私利，为了名利没好下场，甭管他谁，心里边不装着百姓。你说你这党，你说的再天花乱坠，你干的那事儿不是，人家不信，在党必须信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清醒剂。政府来老人说，他还将继续站在桥上给游客讲抗战史，讲党的历史。 这7七10变我经历过了，8年汪国奴生活，吃不饱穿不暖，不是我一家。这段历史啊，好多人呢都遗忘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理直气壮的给游客给那个年轻人讲，没吃过苦瓜的人不知那瓜是苦的，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什么叫幸福什么叫苦才明白。 街道社区经常会有一些年轻干部来老人家里帮忙听他的故事，王长亮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是咱们国家第一届时代全国， 这一厨子全是奖状， 全是，这可是我们地区的宝贝啊。 在老人的橱柜里新增加了一枚奖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许多以他为榜样的年轻人已经接过老人的接力棒。 大家好，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卢沟桥。 作为老人的徒弟，张岩传承的不仅仅是他的经历故事，更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红色基因。 就是信念二字，是一个老党员对党的忠诚与信念。我觉得我更有责任和义务把这里发生的历史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把爷爷的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王进青采制，感谢收听。 好，18点22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教育部辟谣取消教师寒暑假，课后服务推行5+2模式。我国儿童青少年超一半近视，青少年近20%超重肥胖。电影《失孤》被拐儿童原型已经找到，人贩子被抓获。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商圈，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可拎包入住，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即日起，招商银行金小葵全国少儿绘画大赛可以报名了，获奖作品可以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正式图书出版物哦。赛事报名详询北京各网点，或登录招商银行 APP 北京专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的，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杨红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首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1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2例，江苏1例，云南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7月12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例。 确诊病例中国籍，7月11号从希腊到达北京首都机场，7月12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当天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一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六例，无症状感染者一例。 据通报呢，新增的一例本土确诊病例于7月12号在瑞丽市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当中发现，新增的六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近期呢居住在缅甸，6月5号到7月11号期间从陆路口岸入境，7月12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都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的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近期居住在柬埔寨，7月11号从陆路口岸入境，7月12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截止到7月12号的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155例，无症状感染者21例，都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商务部今天召开2021年服贸会专题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天服贸会将在9月2号到7号举行，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说，本届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并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 数字服务专区位于国家会议中心E3、E4馆。重点邀请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国际国内数字服务的龙头企业，突出展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前沿、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另外，8个专题展也将展示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下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发展。 北京市呢，也将充分利用这次服贸会的机会，展示北京在两区建设上这个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这方面研究、实践、创新的成果。 目前数字服务专区已经有亚马逊、佳能、日电、阿里、京东方等39家境内外知名企业报名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孙瑶介绍说，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及驻华机构确认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 除了爱尔兰驻华使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瑞士欧洲企业联合会等多次连续参加服贸会的老朋友之外呢，还有近40家国际机构为首次参加服贸会的新朋友，像德国的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将联合德国巴伐利亚州、柏林市等7个州首次组织国家展馆进行全方位的展示推进。 今年服贸会8个专题展及专题配套的论坛会议将首次在首钢园区举办。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说， 5月底13个封闭场馆主体结构施工完成，进入封闭施工阶段，预计7月底前项目建设将全部完成并达到竣工验收条件，正式开启布展和调试的工作。 在教育方面呢，教育部今天召开了新闻通气会，介绍课后服务将会在今年秋季开学之后实现义务教育教学学校全覆盖，并且努力实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课后服务推行5+2的模式，也就是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的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的时间相衔接。 教育部表示，暑期托管服务要统筹合理安排教师志愿参与托管服务的时间，依法保障教师权益，既要保障教师暑假必要的休息时间，也要给教师参与暑期教研培训留出时间。要取消教师寒暑假的说法没有依据。暑期托管服务主要面向确有需求的家庭和学生，并由家长学生自愿选择参加，不得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关于暑期托管变成第3学期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今天下午教育部的新闻通气会上，北京市教委副主任丁大伟表示，为了做好暑期托管服务工作，北京市教委建立了市级统筹、区级主责、学校落实的3级工作机制，从7月19号开始到8月20号结束，分2期，每期12天进行暑期托管服务。 各区教委鼓励广大干部教师主动参加志愿服务，积极引导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骨干班主任等优秀教师参加托管服务。需要强调的是，开展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不是取消暑假。各区教委统筹全区教师资源，在不影响正常休息和进修培训的基础上，合理选派安排教师参加托管服务。 丁大伟还表示说，北京市将会按照面向人人、整体设计、提高质量、突出重点的原则，不断优化校内课后服务工作。 一是全覆盖开展课后服务，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周五天都要进行课后服务，同时保证课后服务时长。学校每天课后服务结束时间不早于下午五点半，下一步将调整到下午六点。 第二呢，是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在提供体育锻炼、综合素质拓展活动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答疑辅导和巩固提高的课业内容。 三是坚持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以本校教师为主，鼓励各区教委统筹区域内优质师资，帮助其他学校。课业辅导答疑可以打破校际界限和年级班级的界限。 第四呢，是做好保障工作，做好教师的思想工作，落实经费保障，把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情况纳入到绩效考核和评优评先当中，把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情况纳入到学校办学评价。 我们再来关注儿童青少年近视情况。国家卫健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暑期学生健康有关情况。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 近视低龄化问题仍然突出。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平均每升高一个年级，近视率增加 9.3 个百分点。近 10% 的近视学生为高度近视，占比随年级升高而增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李丽建议说，为了预防近视，低龄的儿童可以由家长给孩子读绘本，三岁以下的儿童尽量不要使用电子产品。如果三到六岁的儿童非要使用电子产品，一定要控制使用的时间，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六岁以下每次不超过15分钟。 除了近视，我国青少年近 20% 超重肥胖。去年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相关方案，关注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问题。我们来听听中国疾控中心营养学首席专家赵文华的介绍。 关于儿童青少年肥胖呢，我们大家都会感觉到肉眼可见的胖孩子越来越多了。那么如果用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记住第一个20，也就是我们国家6到17岁的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加起来近20%，10。那么我们国家6岁以下的儿童超重肥胖率超过10%。还有一个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肥胖，特别是肥胖，农村超过了城市。那么儿童肥胖问题，应该说引起了我们国家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年里边，对儿童肥胖问题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明确，各相关部门对儿童肥胖防控也给予了有力的，采取了有力的措施。那么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应该是精准施策，非常清楚地明确了各个部门的职责，那么也把我们国家按全国和地区水平制定了目标，那么还提出了众多的具体的行动措施。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中国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5年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电影《失孤》当中的被拐儿童原型郭新振已经被找到，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童碧山在会上通报，近期公安部技术比对会战专班发现线索后下发指令，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公安机关密切协作，扎实工作，成功找回电影《失孤》的被拐儿童原型郭新振，男，现年26岁，原籍山东聊城，并且顺线侦查抓获了当年拐卖郭新振的一男一女两名犯罪嫌疑人。 1997年的9月21号，山东聊城郭刚堂夫妇10年2岁半的儿子郭新振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一陌生女子抱走，下落不明。接到报警之后，聊城公安机关成立了专案组，开展了大量的侦查、调查、走访、摸排等工作，并且采集了郭刚堂夫妇的血样，检验 DNA 的信息录入到了打拐 DNA 的系统，但是一直没有发现郭新振的下落。 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李民详细介绍了郭新振被拐卖案的侦破过程。经查，1997年，呼某、唐某两人相识并恋爱， 九月一起在山东旅游期间为图财预谋拐卖一名男孩。九月二十一号，两人窜到山东聊城，胡某在汽车站附近等候，唐某外出寻找作案目标，将在家门口独自玩耍的郭新振抱走，随后与胡某一起乘坐长途车返回河南，由胡某将郭新振贩卖。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据通报呢，公安部部署开展团圆行动以来，截至目前呢，已经找回历年失踪被拐的儿童2609名，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有61年，侦破拐卖儿童积案147起，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372名，各地已经组织认亲1200多场。 七月十一号，山东、河南两地公安机关在山东省聊城市为郭刚堂、郭新振一家人举行了认亲仪式，离散24年的家庭终获团聚。 听说消息之后，电影《失孤》主演刘德华也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因为一部电影《失孤》，我认识了郭大哥。今天我感觉到非常开心，而且非常振奋，因为郭大哥被拐了24年的儿子，在公安机关的努力底下，终于跟父母团圆。首先我透过这个镜头希望跟郭大哥说，我佩服你的坚持，也还要跟公安机关多年的努力致敬。在此我呼吁所有的朋友跟我一起支持反拐工作，盼望更多的离散家庭能够早日实现团圆。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新闻2021，我们再来关注垃圾分类。为促进厨余垃圾源头减量，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意见，明确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和宾馆饭店等相关企业，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当中产生的厨余垃圾，也就是非居民厨余垃圾，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建立健全计量收费机制，鼓励各地区建立非居民厨余垃圾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合理确定定额和分档，拉大价格计差，实现有奖有罚，充分发挥价格机制激励约束作用，促进垃圾源头减量。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说，北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收费标准将会于本月中旬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非居民厨余垃圾的每吨收费价格将会比往年稍高，但是涨幅不大。 那么厨余垃圾如何能够变废为宝？国家出台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政策是出于哪些考虑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国际上啊，垃圾的对策从上个世纪啊开始，就是末端的无害化处理，就是建垃圾处理厂，处理的烧不胜烧，是埋不胜埋，这垃圾越来越多，所以各国呢逐渐把垃圾对策前移到减少垃圾、资源化利用垃圾这个方面。一句话，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处理厂，且长期要背负沉重运营负担，就不如少产生垃圾。所以呢，从上个世纪末，发达国家开始把垃圾对策前移了。我们国家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这个垃圾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也在跟国际接轨。去年9月1号颁布的新版的国家固体废污染环境防治法体现了呢什么呢？对策前移，就是从主抓末端处理转化为源头的减量化资源化。那么这次呢对非居民的实施计量收费的话，也是体现了这个法律的转变，就是多排垃圾多交钱，你少排垃圾少交钱，对吧？这样就有利于啊，垃圾的减量，这个迫使啊社会各界啊尽可能减少垃圾的排放。 那么产生者付费具体应该怎么样进行收费呢？制定这一原则的依据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维平的分析。 依据是国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是2020年9月1号执行的。北京市呢还有这个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是去年5月1号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是法律依据。至于实施细则也在起草之中，到底怎么做呢？怎么计量啊？怎么收费啊？都在研究之中。我们说一说国外的情况啊，在东京啊，咱们对这个餐馆啊实施计量收费， 如果你这个餐馆一天排出一桶剩菜剩饭，收一桶的钱，排两桶收五桶的钱，排三桶收十五桶的钱，那也就是说对垃圾不能减量反而增加的这个单位啊，要实施惩罚性收费，这是这个日本东京的做法。 餐馆饭店究竟厨余垃圾产生量多少，可能还取决于食客哈。从源头上治理来的话，那么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在这方面可能也要多加提醒。 对，所以呢，我在东京那个餐馆啊，吃饭的时候，我一进门看那个桌上摆一个签儿，就是适量点餐，剩了再走。嗯，我们点俩人，点三个菜，这点餐员就提醒了，说这您两个人三个菜呀，够了，别剩了。这个点餐员就提醒了，你说我多点点你不多赚点，点餐员说我们那后边啊，剩菜剩饭的计量收费啊，实施惩罚性收费，我们受不了。所以呢还得大力宣传啊，文明用餐，适量点餐，剩了再走。我们现在客观的说呀、食品浪费还是很严重的。 您刚才提到了日本哈，就是他现在已经对这种非居民厨余垃圾进行计量收费了，他收费的这个标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具体数额咱们跟日本没有可比性。东京这个计量收费啊，第一收费很高，咱们这儿初期实施这个政策的时候啊，可能不会收费那么高，逐渐的加码。还有一个呢，东京呢实施惩罚性收费，就是你多了你就得成倍的增加这个费用。咱们会不会采取这个措施正在研究之中。 那么在新政执行上可能会面临哪些难度，这政策如何能够更好的落地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云平的解读。 现在我们这儿经常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你这个单位计量收费以后，为了减少这个垃圾的排放，垃圾的量也减少收费的量，对吧？那么采取一种办法，让每个职工啊下班啊拎一袋塑料袋垃圾到街上扔在那果皮箱里去。就我们以前试点的时候出现过这类的情况，那么还得研究那实施的过程当中对这种有意规避计量收费的行为采取什么措施。 您觉得这一政策在具体落地上哈，怎么能够让它更好的落地呢？在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各地的情况不一样，要因地制宜。你比如说青海的这个收入经济状况就跟上海没有可比性，所以这个要因地制宜。第二呢，原则就是要循序渐进，你不能一上来就搞高收费高处罚。第三个原则就是说不能急功近利，是因为这个垃圾问题呢涉及到每个人，涉及到是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所以呢就根据人类行为学来看啊，这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事情，要有耐心，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推进。 我们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昨天下午3:30左右，苏州市吴江区四季开元酒店的府房发生了坍塌。根据旅馆入住登记的信息，前期发现有18名被困人员，后来经过对各种新增信息进一步的分析甄别，发现还有5名未登记信息人员被困，现场被困人员的总数应该为23名。 截至今天早晨7点，经过全力搜救，已经救出被困人员14人，其中有1人没有受伤，已经回家。受伤人员经过全力救治，5人生命体征平稳，8人遇难，目前还有9名失联人员仍在全力搜救中。 苏州市吴江区政府发布信息显示，经过初步的技术分析判断，事故的原因呢是倒塌房屋现有产权人安排工人进场擅自进行装修改造，疑似内部的承重墙体有拆改，导致这部分房屋坍塌。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8:44，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维珍银河创始人成为进入太空边缘的私人航天第一人。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里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4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 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 广汽丰田， 以诚迎信赖，用心做服务。服务是诚挚的微笑，服务是耐心的聆听，服务是雪中送炭，服务是未雨绸缪。 北京市热力集团开展冬病夏治、散热器安装、户内巡检等服务，为您的冬日供暖保驾护航。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24小时服务热线96069。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的团结号太空船当地时间11号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完成首次满圆太空试飞，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随行。 当地时间11号上午8:40左右，维珍银河公司的一架运输机载着团结号太空船从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航天发射场起飞，在距离地面约15公里的高空，团结号被运输机释放，团结号随后启动火箭发动机加速，继续向太空飞行。 在火箭发动机关闭之后，团结号继续滑行到86公里的高空，飞船后排四人解开纽带，悬浮了4分钟左右，又重新回到座位上。此后，团结号太空船滑翔下降，并降落在发射场的跑道上。 维珍银河在官网上表示，公司计划在2022年正式开启商业太空旅游业务，在此之前呢，还将会进行2次试飞。商业太空旅游时代即将会开启，但是几分钟的太空游的票价呀，真的不菲。 目前定价是每张大约25万美元，已经有超过600人预定。蓝色起源首次载人试飞的票价竞价到每张2800万美元，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载人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船票是每张大约5500万美元。 那么这次发射与以往的航天发射有什么不同？太空旅游业务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开通呢？对此，我们今天也采访了航天战略研究专家张京南，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这次的发射既可以说它是火箭，又可以说它是飞机，因为从它的外形上有机翼，那么就像普通的这种商业飞机一样。那么它的动力系统呢，又不是这种商业飞机的涡轮喷气的发动机，它的动力是在机体的中间这个部位啊，向后呢有一个喷射的这样一个火焰，那么这个是火箭发动机的动力，所以就是在飞机的外形上面加了一个火箭的助推的动力。那么火箭的助推动力跟这个喷气发动机的推力啊，那个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了。喷气发动机要大的就是3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推力，火箭发动机呢至少是30吨的这样的推力啊。这次发射的推力是31吨，所以它的推力要远远大于飞机。也只有这样呢，它的推力足够大，才能把飞行器从半空中加速，然后进入到这个亚轨道。所以从外形上和它动力方面是一个航空飞行器和航天飞行器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整个完整的系统。而且呢，它在被释放之前啊，它不是从地面直接就让火箭发动机启动，而是先用一个载机，就是一个大型的飞机挂载的这个小型的飞行器，或者叫飞船啊，这飞船的代号叫太空船2号。飞行到15公里的高度的时候，才把这个飞行器释放下来。所以呢，它前半段啊，完全是航空的概念，从火箭发动机点火之后加速飞向太空的这段是火箭的概念。其实火箭动力加速的时间并不长啊，大概在1分钟左右。那么后续就靠加速之后的惯性向上冲，然后冲到一个最高的一个高度之后，就会靠惯性的就滑翔回来。后面呢又是没有火箭动力了，就是纯粹的靠翼展的外形跟大气之间的气动作用，在调整它的这个翼展的角度啊，滑翔回到着陆场，也就回到地面上。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过程啊，都是一个航空飞行器的概念，中间有1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是火箭，也就是航天动力的这样一个概念混合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到这次的飞行高度是85.9千米哈，没有超过这个100千米的卡门线。那么这到底算不算进入太空呢？这个争议也是很大哈，您怎么看？ 这里有两个高度啊，一个是100公里是卡门线，是被作为国际上公认的太空跟非太空空间之间的一个界限。 但是呢，还有一个高度呢是80公里。这个80公里呢是美国的空军还有美国的 NASA 对飞行员是否达到这个高度做了一个界定，就是飞行员如果达到这个高度的话，就被定为是航天员了啊，你是一个进入过太空的人。但这个呢，主要是对人来说的，就是飞行员。而那个100公里呢，是纯粹的对空间的一个界定。当这两个高度混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认为什么是太空，什么不是太空，就有点分歧了啊。但是呢，如果从这次的飞行实际情况，因为这次主要还是载人的亚轨道太空飞行，还是可以被定为他们算是进行了一次太空的旅行的啊，因为他们的飞行员以及他的乘客都上了80公里以上了，就是乘客你上了103公里，跟你在85公里这样两个高度去体验失重啊，去看一个完整的地球这样一个景观啊，是没有太多的差别的。 这次等于是老板带着公司团队先尝试太空观光与失重啊，挺特别的。那么这是不是就说明这个系统已经是很成熟完备了呢？ 但就这次的这个系统啊，因为这次这个系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系统，这次的这个系统包括它的这个流程的安全性的控制啊，应该说是比较成熟了。因为这种空射的载人进入亚轨道的这种方式呢，这个系统已经发展了有14年了。布兰森呢，也从一个中年人啊，就发展到老年了的啊，就当时他才50多岁，现在都70多了。 嗯， 这个已经时间很长了，经过不断的验证，经过了20几次的飞行啊。刚开始的时候飞行是高度比较低，而且呢是无动力的飞行，就是从载机上呢释放之后呢，就直接滑翔回到地面了，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过来的。而且呢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些比较灾难性的事故发生啊，有一次呢是一死一伤。后来呢又经过不断的验证，从无动力到有动力，就是这个火箭发动机啊提供动力进入到这个太空，又经过了这样多次的验证，那么这次的发射是第4次的飞行到了80公里以上的载人飞行，真的是一路很艰辛，但是呢验证的结果呢也是比较成功。目前来说是这种方式空射进入亚轨道的这种载人飞行是比较成熟的方式了，这也是给整个业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心。一方面是这个系统方面的可靠性的信心，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对这个未来的太空旅游的这样一个预期也是比较坚定。 那么您觉得这种太空旅游业务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开始开展呢？ 维珍银河公司啊，目前现在的计划就是明年真的要让游客乘坐了，时间上啊应该是非常的近了啊，不会是太久，其实从能力上来说现在就可以了。 嗯， 但是呢他们在今年可能还会要再做2次的验证的飞行，因为您只成功一次是吧，一次成功不代表4次成功， 是 他还需要在今年进一步的检验检测这种能力是不是可靠。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今晚美国将公布6月 CPI 数据，这将会如何影响黄金市场呢？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嗯，那请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次 CPI 数据公布之后将对于黄金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黄金走势。亚洲时段的黄金价格小幅上涨，触及1813美元每盎司的压力位之后呢，是有个快速的回落。截至16:30呢，是收于1807.17美元每盎司。今天晚上呢，美国将公布6月的 CPI 数据，根据目前的预测值来看呢，是预计到4.9%左右，是低于上月的5%。但是呢，根据这个之前纽约联储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的经济呢，将从这个疫情中得到复苏，对通胀、盈利还有收入增长以及支出的这个预期呢，是均有所提高，特别是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中值是达到了4.8%，这也是自2013年启动这项调查之后的最高值。由于这个调查是针对1300个家庭进行的，而且每个月是不断的进行一个轮换，所以呢，美联储在进行通胀预测时呢，是很注重这项调查的结果的。因此，如果今晚的 CPI 数据如果超过预期，甚至远超于上个月的5%的这个幅度呢，可能将再度引发美联储提前加息的一个预期，这将对黄金价格产生一个利空。反之，如果通胀的数据好于预期，那么证明美联储此前一直声称通胀是暂时走高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美联储就有足够的理由保持现行的政策，并持续更长的时间，直到这个就业的数据达到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呢，黄金价格将得到一定的支撑。主持人， 那么除了 CPI 数据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近期的黄金价格呢？

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